和圣洁的。你看看，你看这个呼召的定义，我们找一找。请翻到补充材料，补充材料的第十页，补充材料的第十页。今天下午我们读到这里有一个图啊，一些 summary。现在我们来读下面小药理问答的第29问和第30问和31问。我们只读问和答，我读问，请各位读答。第29问：我们怎能领受基督所赢得的赎罪之恩呢？我们领受基督所赢的赎罪之恩，是靠着圣灵，使这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就是这个恩典呢、这个救恩呢、圣灵使这个救恩在我们心中发生效力。好，第三十问：圣灵怎么样使基督赎罪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呢？圣灵使基督赎罪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乃是借着他的感动，使我们有信心，又借着他有效的恩召，使我们和基督有联属。好，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发动耶稣基督救赎的救恩呢，是因为他使我们有信心。Producing faith in us， 就是他感动产生在我们里面，产生做成信心我们不常用这种词啊，做成信心。The Holy Spirit effects faith, works faith, produces faith。我们的信心是圣灵做成的，又借着他有效的恩召，使我们和基督有联属，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联合。好，我们再仔细的再读下面第31问：有效的恩召是什么呢？有效的恩召是神所成的工作，用以使我们觉悟自己的罪恶和苦难，又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基督，并更新我们的心智，于是说服我们，叫我们能接纳在福音中所白白传授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有效的恩召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我们的心思或者是理性所讲的，圣灵要我们觉悟到自己的罪恶，要光照我们怎么认识基督，好像浪子一样，他在跟别人看守他们的猪，结果他醒过来了。旧的英文版本的圣经说 He came to himself， 他醒过来了，他回到他本来的那个理性的运作。 He came to himself， 圣灵叫我们觉悟自己的罪恶和苦难，光照我们，一方面认识自己的罪恶和危险的状况，另外一方面认识基督。好，这是光照。你说这只是头脑的知识吗？不是的，圣灵的恩召绝对不只是要产生头脑的知识。下面说什么？更新我们的心智。那这个说的有点很 academic 啊，好像很学术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刚硬的意志打破的意思啊，更新我们的意志心智。就是说本来我们是刚硬的、倔强的、不愿意来神的面前的，现在圣灵 make us willing， 使我们愿意，于是说服我们，使我们降服下来，叫我们能接纳耶稣基督。那这个光照，所以呢，在药理问答里，呼召的定义已经包括了重生了，改变我们的心思，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认识基督。这个认识不是指与就同死同复活的意思啊，当然这个结果就是了啊。好，重生呼召就是让我们认识真理和我们的罪。另外呢，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好叫我们的意志降服下来，跟随基督，降服下来认罪悔改，好叫我们能够信，能够接纳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呢？ 中文是说的有点别扭啊，很长的一句话，叫我们能接纳在福音中所白白传授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英文是 Receive Jesus Christ who is freely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 那这句话很重要，在要理问答跟信仰告白的出现过好几次的。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 to receive and embrace Christ。 信就是当然是降服下来，信心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不好像现代人想的，我要做什么都可以，现在我来选择信耶稣，不是。 To receive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 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 as he is offered to us， 就是在福音里面所白白传授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在哪里找到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愿意什么时候来到找到他去找他，不是，乃是因为他在福音里，在恩典之约里，神传耶稣基督给我们。Okay? Jesus Christ is offered to us， 神邀请我们，劝勉我们，吩咐我们，看啊，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is offered to us。 刚才我们说过福音的信息是什么？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死跟复活。好，这个福音里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is offered to men and women， 耶稣基督是神所传给罪人的。好，什么叫信心呢？ It is to receive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信心就是来到那个福音的面前，就神的道的面前，来领受福音所传的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随便想象出来一个耶稣基督。耶稣不是圣诞老人啊，不是一个 genie， 你按一个 button， 你要做什么，你要他做什么为你做，他就为你服务。不是，耶稣基督是在福音里面所传给我们的先知、祭司、神的羔羊啊、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是圣经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啊。信心什么？在这个福音的耶稣基督面前降服下来。所以有效的恩道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觉悟，明白真理，明白自己的罪，然后呢降服在福音的面前，接纳这个福音里的基督，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翻到第十二页，这里呢就更详细的一段一段的解释什么叫有效的恩召了。经文是很多很多的啊，几页这么多经文。我们先读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十章第一段，论有效的恩召。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行：凡神所预定得生命的，而且只有这些人，他喜欢在指定和悦纳的时候，本着他的道与灵，有效地召他们出离本性之罪与死的状态，而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拯救中，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光照他们的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因他们的觉知是被主的恩造成的。清楚吗？凡神所预定的人，也只有这些人呢，神在他指定的时候，神所悦纳的时候呢，神就会造他们出来了。神造他们出来是本着他的道与他的灵。呼召是神以他的道呼召人，抓住人。灵做什么？下面我还没有讲。灵就是与这个道做见证的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本着他的道和灵，神召他们出离本性之罪和死。神把我们从罪和死的状态召出来，进入到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拯救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在所有属灵与得救事情上，就是说在真理、在我们的罪、在如何成为圣洁的事情上呢，圣灵光照我们上帝光照我们的心，接着圣灵更新我们的意志，降服我们的意志，然后呢使我们决定向善，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而这个决志呢是被主的恩造成的。好，那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了，你会问了，那究竟 一个罪人信耶稣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呢？先打一个叉。很多查经班里啊，当我们这个查经读到经文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呢，就有聪明人举手说，那究竟神是强迫我们做的还是我们甘心情愿的？我好喜欢问这个问题，包括属于奉献常常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甘心情愿的。那你看这里说，神借着圣灵光照人的心，然后呢就使我们的 stubborn 那个刚硬的意志降服下来，然后呢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约翰欧文在他的圣灵论里面他这样说的，他重生啊，在人的意志上面呢是有两步。第一步，圣灵改变了我们的意志，我们本来是不愿意悔改信主，也不可能，所以事实上也不来到神的面前，不悔改不相信的。 But the Holy Spirit made us willing， 但圣灵呢改造了我们的意志，圣灵改造了我们心思，改造了我们的意志，改造了我们的感情啊，这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意志既然被改造了，人就乖乖的甘心情愿的爬到十字架的面前。那人是不是甘心情愿的？是的，但是是圣灵先改造了我们的意志，然后我们的情愿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有没有用到人的意志？有的。但是人的意志本来是死的，是不可能行善的，现在圣灵呢改造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啊，现在改造了，也就是说拉撒路现在复活了，现在呢就乖乖地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情愿的。但这个情愿呢已经到第三种状态了。第一种状态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跟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第二种状态就是全人类堕落之后，第三种就是圣灵重生了之后，是 made willing， 圣灵使我们再一次的愿意。第二段呢是在第十七页，要翻好几页。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此有效的恩召是唯独出于神白白与特别的恩典，丝毫不是由于在人里头遇见什么，因为人在这恩召上全属被动，极致被圣灵感化和更新，他才能回应此恩召，并接纳在此恩召中所提供和传达的恩惠。这个有效的恩召是唯独出于神白白的恩典，也是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意思就是为拯救而设的，不是 general， 不是普遍的恩典。这个有效的恩召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记得吗？我们第一堂就说恩典呢，其中一个定义乃是说神定义要赐怜悯、赐恩典啊，是出于神这个预旨，也是定义啊。神呼召人呢，是因为他定义要怜悯啊，恩待人，丝毫不是由于在人里面预见什么，预先看见什么。那这个是在基督教里面一种的理论，就是说呢，神预先知道某某人要信主，所以就拣选他呼召他了啊。那简单的回应呢，我说神是永恒的、不变的，神是无限的。一个永恒的预知，永恒不变的预知，无限的智慧的预知和预定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因为神的预知假如他是无所不能的话，神的知道 the knowing， when God knows something， 神的知道是 make things happen， 是使事情成就的。神的知道是使事情成就的，神说话也是使事情成就的。而神的旨意是那么大有能力的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给你六个月去想一想，你的神有多大？ How big is your God？ 花六个月去想一想啊！神想到的，他计划到的，事就成了；他想到的，他说事就成了 啊。所以神的预知不是我们人的预知，不是啊，哦，看明天天气报告要下雨，所以我预先知道明天要下雨了，不是这种的知，这个还是有限的啊。神的预知呢，他是完全透彻的知道，因为没有东西他不知的，而且他所知道他都尽都透知。 God knows everything， 神是无所不知的。 Everything that God knows， God knows everything about that， 神所知道的他都尽都透知。 So 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所有可以知道的东西神都知道，而且神所知道的东西他都是透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预知跟预定没有什么分别，很难分了。好，所以这里说神的恩召呢，不是因为他预知，乃是出于啊白白的恩典。这个白白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不是无条件的意思啊，又来了无条件啊，不是无条件，是白白的，是恩典。因此呢，人在这个恩召上是属于被动的，就是神的恩典恩召临到人，一直到被圣灵感化更新了，他才能回应这个恩召啊。他回应的恩召也回应接纳恩召所提供的传达的恩惠。什么恩惠呢？就是在基督里啊，对不起，对，在福音里的基督和基督所提供的一切啊，这个恩惠。人呢被动的接受了恩召之后呢，就回应，才能够回应，也的确回应这个恩召。我不太喜欢用被动跟主动啊，我喜欢说神的恩典，以他的恩典呼召人，然后呢人做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回应。 Man makes an authentic human response， 人悔改，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觉知。但是这个真实的人的觉知呢，是因为先有圣灵的感动。不过这感动呢，你不能只是想说这个风行者 tremolo 你就感动下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在感动是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叫我们的意志降服下来，不只是情感的冲动啊，是理性、意志、情感都降服下来啊。降服下来呢，我们就做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实的回应 ，an authentic, genuine human response。那你说是被动的吗？可以，你说是主动了吗？我也不会反对，反正这两个词呢是有一点误导就是了。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呢讲呼召就讲了这么多，但是呢在整个改革中的神学的传统里面呢这一方面是很丰富的啊。我们回到前面的讲义啊，做一个结论性的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你看一看。在第二十二页，二十二页下面呢，有这个圣灵的双重的绝招 ，The Holy Spirit's one-two punch， OK， 一个是呼召，一个是重生啊。现在可能我们可以借这个图表呢更清楚的了解什么叫呼召呢。我们本来是在基督以外，我们是死的，好了，神呼召我们，把我们捡起来抓住我们，结果呢我们进入到基督里就活过来了。呼召是从我们以外而来的，所谓客观的 calling is from outside of us and is objective to us。 什么叫重生呢？重生乃是我们本来是死的，上帝的道被宣讲，圣灵又与神的道做见证，结果重生就是进到我们里面，是我们复活，再创造我们，换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悔改啊，有信心，结果我们在基督里祷告之后，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活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十三页重生是在我们里面的改变，呼召是从我们外面，神把我们捡起来得到我们，重生是在我们里面彻底的换了个心，好叫我们信靠基督，认罪 悔改。那是谁呼召的呢？答案是第二十三页，父神呼召。但是圣灵呢，是叫人记起、想起基督的话，圣灵做见证，使人扎心知罪。因此呢，神的呼召一定有两个，至少两个现象，一个是人觉悟醒过来，第二是扎心知罪，知道自己原来是在神面前有那么危险的状况。啊，我再说啊，神的道、神的福音临到一个罪人呢，他肯定会知道自己的危险的状况和神的怜悯，然后扎心知罪，啊，觉悟过来，觉悟过来。假如我们传道、传福音传的不正确、不清楚的话，往往人们呢会 skip 了，会跳过这一步，这个觉悟过来、扎心知罪，啊，只是欢欢喜喜领受福音，啊，没有经过这个扎心知罪、忏悔、忧伤，啊，觉知离弃罪，缺了这一步呢，是很可怜的，因为呢，这种人呢，结果呢，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整个人降服在基督下面，是我决定我要基督，为了我的好处我选择了，还是我，那这个自主没有定死啊。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传以神为中心的福音，而传了以人为中心的福音，啊，那不要害怕传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当然我再说，我们不要讲话讨人使人讨厌，我们要以爱心、温柔、敬虔的心传讲，也要去听，不只是讲，还要听哦，听对方在讲什么，听圣灵怎么带领我们。但是说传的信息不可以打折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要冒犯人，爱他们、怜悯他们，结果呢，怜悯的方法就是把信心打折扣，这是两码事。信息不可以打折扣的，但是我们的态度要常常要检讨，啊，我们要温柔、要谦卑，但是福音的信息是不可以打折扣的，因为这样子呢，会影响到人有没有降服自己在十字架的面前。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继续的以你的话、圣经的教导来光照我们，叫我们自己也检讨我们自己的回转。好叫我们传福音爱人的灵魂的时候，也同时的真的有勇敢的心、释放的心宣讲你恩典的福音。叫我们把一切的信心 confidence 真是依靠在、放在你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谢谢主，我们可以这样子勇敢的、有胆量的来传福音，都是你给我们的呼召，你给我们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